五秒，感觉方向只有一条，这里不是落大道。紧握着你的双手，四处旅行不回头，忘掉什么从前以后，就算没有想念保佑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只想死。